想念你的呼吸，不能控制我自己。你一直担心回来不及，赶上这班飞机。转身你就离我而去，我不到距离，我在远方等你，这一刻的安宁是多拥挤。在远方想你，这一幕多美丽，只愿能等到你。转身。